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 第二節，即刻我哋其實啱只麥友就想即係達哥講，最近你哋就係個區就爭取一個起個電梯啦。咁本來係爭取幾多個電梯？ 喺邊個區先？ 我哋喺葵涌村。咁啊，葵涌村咧其實係一個六十年代開始已經喺葵涌出現嘅嗰個新區。咁咧就佢喺九十年代尾咧就開始重建。重建，因為佢嗰個以前係啲七層大廈，類似啲曬字區咁樣樣，咁啊四十幾座樓。咁啊，重建咗之後，而家咧其實大概有十六座嘅新型嘅公屋。咁啊，就呢個咧就係一個重建計劃。咁啊，但係以前咧，因為佢係一個少少半山上邊，佢咧就介乎喺葵興同埋大窩口個地鐵站，即係中間，但係要上山嘅。佢哋兩邊咧地鐵站咧都要行一條即係斜路啊，或者係長樓梯先至上到嗰個屋村嘅。咁就呢個嘅問題咧，就從來已經幾十年嘅啦。其實咁啊，喺新嘅屋村咧，就我諗爭取電梯有兩個程序。第一個係就喺新屋村重建嘅時候咧，其實原本係設計咗一個好宏大嘅一個工程添，就係喺葵涌村有條天橋駁去大窩口地鐵站添。啊，呢個係原本嘅計劃喺重建嘅時候，不過後屘咧就喺2003年嘅時候咧。因為我的新的屋村落火是2004、2005年的，2003年的時候就因為經濟差，房委會就將整個計劃推倒了，就說這個成本太高，因為建那條天橋橫過先山公路的天橋，還有那個升降機是很昂貴，講過億以上的一個工程，所以他說當時沒有錢就不起。咁我哋嗰陣時就即係我未入伙嗰陣時，連居民都未有新嗰樣，因為未入伙咧，咁冇人居民反對到啊嘛，咁啊就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即係嗰條屋村喺2004年入左右入伙嘅時候，咁我就2004年左右啊，2005年入伙，所以2004年開始咧嘅年尾咧就開始留意緊呢條屋村嘅入伙嘅情況，會幾時入伙咧？咁亦都去研究一下個屋村有咩需要啊咁等等。咁就發覺原來佢即係都需要一個咁嘅接駁，即係爭取翻嗰、那個盡量希望爭取翻接駁大窩口嘅天橋。咁但係知道如果個困難度係比較高嘅，咁又希望有個折衷方案，就係、是、駁一條即係lift塔去落去。大窩口的即係屋村，再行過一條天橋咧，都舊有嘅一條天橋咧，去大窩地鐵站都 OK 嘅，唔會爭太遠，可能多最多係多翻即係半分鐘一分鐘嘅時間啫。咁但係就嗰個計劃咧就遲遲都未做，入咗啲人入咗夥啦，即係已經有大概萬幾二萬人入夥啦，但係佢哋嗰個咧完全都未有咩聲氣，咁我哋要即係同啲街坊傾咁，喂，發覺唔掂喎，要。佢哋翻封翻學咧，都要行條好長嘅樓梯先落到大窩口地鐵站。嘅嗰條樓梯落去就冇所謂，一百層樓高落去都最多係嘥咗時間嘅腳骨力。但行上嚟咧就真係冇乜可能，因為太辛苦啦。咁好多人都唯有搭車。咁啊辛苦嘅。咁所以又希望同啲居民咧係即係爭取為你舊嘅方案，就算取消咗你翻唔到轉頭都好啦，你起碼有個替代方案落翻個大窩口。咁我就喺入夥嘅時候就已經同啲街坊講啦。佢未入夥嘅時候即係。佢入夥攞啲即係小孩子裝修嘅時候，我已經同你講定呢個問題。話呢個人問題要一齊去爭取喎，要多啲群組壓力喎咁樣。咁我大概呢件事係煲咗半年至九個月啦，由入夥開始入到即係人開始 stable 穩定啦。咁都好多街坊有咁嘅同意，都咧應該係要做嘅。咁當時都知道區議會都開始有個工作小組去跟緊呢個情況。咁當然我有啲叫做黨友啦，都有份入去參與呢個嘅小組。咁大概知道有啲進度。但係房屋署遲咗未做，同埋佢。原本的計劃是最多就算起都好啦，起一即係得兩部嘅 lift， 兩部 lift 係 大概一部 lift 可以有幾人入到？ 一部 lift 大概20人左右，其實都唔少嘅人嘅。不過咧，成條屋村而家咧，其實講緊二三萬人嘅時候咧，其實行呢條 lift 每日行嘅喎，咁所以其實都覺得唔夠嘅。咁就我哋同啲居民講話，咁樣係唔足夠嘅，係會即係會有繁忙時間，無論係。朝頭早定黃昏嘅時候都可能會即係塞爆嘅，咁結果而家係我哋爭取到三部 lift， 咁三部 lift 都係咁大嘅， 即係多你一部啦， 多一部啦，咁有咩好處咧？就係、是、如果你壞咗一部啊，都仲有兩部夠啦，你同埋你會有定期維修檢查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咧就變咗呢個係好處，即係起碼而家如果得翻一部咧就唔掂啦，因為 死梗啦， 你得翻一部咧咁又肯定死梗啦，好多嘢都做唔到。 所以我哋就嗰陣時咧最特別就煲咗咁嘅耐時間咧，都係每個街坊都同佢接觸講呢個需要嘅時候，有簽名啦，亦都有係做咗一次村內嘅遊行，咁就總有200多人去即係同房屋署去投訴，喺佢屋。即係嗰個新佢屋嘅屋村嘅辦事處裏邊咧，貼曬佢哋嗰啲訴求，即係示威牌啊、banner 啊、簽名簿啊，咁包圍咗成個房屋處。 但係當時佢哋強唔強硬？因為見到啲場面，佢哋啲即係突然間嗰啲保安員咧就會突然間紅起來。 嗰日嗰日禮拜日嚟嘅，其實禮拜日嚟嘅。我哋唔係要同佢衝突，而係一種強烈嘅信息表達俾佢聽，話俾佢知個數量，即係個訴求係幾咁強烈。咁啊，其實亦都唔單止嘅，除咗遊行之外，其實我哋都有咧係要求民政處同埋房屋處咧開一啲。聯合嘅會議講翻啲街坊去啊，同佢表達翻嗰個訴求嘅，即係只不過比較即係強嘅記憶同埋嗰個行動大咧，就係嗰個我自己都覺得我都好難去而家再發動一個即係屋村300多人遊行一齊去參與一啲，除非嗰樣嘢真係佢哋好好關心， 真係好關心。 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就我諗比較好嘅地方就係我會即係掌握到嗰件即係。屋村的街坊的脈絡啦，咁第二就是透過比較長時間同啲街坊相處，同埋去即係鼓勵佢哋去參與啦。咁我哋係開咗幾次會嘅，有幾個叫關注組，我哋個電梯塔嘅關注組，咁係向開咗幾次會，傾咗啲策略同埋安排，咁同埋佢哋都有啲會即係嗌埋佢哋班街坊朋友啊，一齊去參與。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比較深印象。咁最後呢個其實都係喺我幾年後嘅一個，即係嗰時搞呢個遊行應該2005年。嘅即係2005年即係中啦，或者2005年尾啦，左右啦。咁就其實我2007年先至參選。 其實成件事煲咗幾耐，即係由開頭爭取 lift 到 大概即係半年至9個月左右時間。 半年9個月。 咁所以其實係 都快喎、啊， 都快 嘅、算快㗎啦。真係要煲起街坊議題，你要即係可能一步一步嚟咁啊。你話齋，一開始我要收到簽名啦。收咗簽名之後，可能我要同每個街坊 follow up 啦，咁我又要開始組織佢哋去做，即係未必你要組織，可能街坊自己都有啲組織嘅， 有 可以寫唔同嘅嘢，做唔同嘅嘢，跟住之後又做一個遊行，即係當然大家香港人嘅時間唔係話咁多可以擺出嚟做呢啲嘢，所以其實我覺得半年能夠做到已經係唔錯。 都當然唔單止我啦，我其實就揾到我啲社工嘅師弟師妹咧，即係幫手嘅， 幫手做組織， 幫手做組織嘅，因為 社工都好啊，真係， 都係幫手做組織，因為佢哋可以。幫手就聯繫啊，同埋街坊嗰啲熱心嘅街坊咧，其實又會再有幫手。我要叫佢話，我哋有收入簽名同埋啲聯絡方法咧，就再叫啲街坊再幫手打，再嗌去咗啲朋友，即係幫手去一齊參與。咁所以話，我哋嗰個關注組嗰時有30多個街坊嘅，即係嗰啲小組嘅。咁再有一個就係再幫手再聯繫，就可能有200多人去即係參與到呢個遊行咯。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做一件 issue 都要花好多時間同埋鋪排。咁同埋要即係頭先講係佢哋嗰個係 hit 中佢哋嗰個需要，而呢個樣嘢都冇社區矛盾嘅，即係話冇社區矛盾嘅話咧， 亦都冇政治成分啦。 係啦，咁所以就比較會順利啲。咁呢個係其中我哋一件啦。咁但係因為呢件事 OK 咗之後咧，其實幫到街坊好多。咁差唔多係因為佢啲塔係落成之後咧，就我啱啱當選冇幾耐。咁我亦都發覺另一個區，即係我哋超村咧有兩條，一個係大窩口啊嘛。另外葵興嗰邊咧，其實亦都有條上樓梯嘅，又係120多級樓梯，即係嗰度180多啦。嗰度我哋嗰個起咗嗰度，咁但係120多頭喺嗰個另外一條樓梯去另外一個葵興嗰個社區咧，亦都係冇 lift 嘅。不過嗰度點解唔起呢？就因為嗰個範圍原來係唔係房屋署，因為房屋署做起公屋咧，佢會容易做啲嘅，因為起咗個公屋嘅，佢會容易去幫手起嗰啲 lift 塔。但如果係原來地政署係冇個政策嘅。當年係冇政策，我大概2008年左右去爭取嘅時候，嗰陣時冇政策嘅。咁爭取咗，我哋都點都好啦，做咗議員，你更加有責任去即係做好啲啦。咁所以又做咗啲街坊，不如爭取埋嗰邊都有，因為兩邊其實比較遠嘅，即係你一條屋村咧，村頭同村尾咧行咧都差唔多即係10分鐘左右時間。所以嗰邊嘅街坊亦都唔會用到呢邊嘅 lift 塔。咁就要喺嗰邊，亦都係組織啲街坊，今次組織老人家。一齊爭取，我嗰次又係有嗰啲行動嘅，我係去好多次行動，又去到運輸署靜坐，去到即係過海啊，運輸署靜坐，又開會，區議會開大會又請願，即係跟住又約安老事務委員會嗰時候梁志雄咧都嚟過，去啊有成務亦都嚟過行嗰條長樓梯嘅，咁即係約佢哋去睇視察，咁即係呢個亦都係爭取好多街坊去參與之後咧，後屘就喺2009年啦，曾權即係喺其中一份施政報告咧，就講話佢哋會有呢個政策，不過就比較唔好彩就我哋嗰個計劃裏邊咧，係排第10。 你咁講之後，咪好似好多地方 天橋都起好好，即係好多電梯啊嘛。 嗰個另一個 整個引申出嚟。 嗰個另一個就梁振英嗰個後尾個人人暢達通咗咧，有啲參考我哋呢個計嗰個計劃。呢個係曾蔭權咧，佢呢個叫上坡工程系統嘅一個，即係全香港有18個地方。咁其中中西區其實都有一個工程係會即係會做嘅，不過個排位可能比較低啲咧，佢就可能未傾得好。咁我哋嗰個咧就 政府旺角嗰邊。 喺旺角嗰邊會做 嘅，係啊，嗰邊呢個居民反， 嗱呢樣嘢 咧，呢樣嘢我自己咧就即係清楚嘅。 嗰時我問過你單嘢嘅， 清楚嘅，我清楚嘅。同我熟嗰班人咧，即係可能而家美港聯盟啦，即係主要搞 PMQ， 係 啊，亦都同黃安琪搞嘅一啲中環街市嘅一啲，佢哋係一班好著重呢個 heritage protection 啊嘛，咁點講啊？即係保護呢個即係 個史文物啊，係 文物的史文物。咁佢哋就好著重呢啲嘢，咁佢哋就可能好中意而家博行嗰個環境啦， 整嗰邊啦。 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多地方要行呢？即係如果上磅行就唔係嘅。咁但係再上去，即係而家蕭家怡爭取緊嗰條去到呢個觀瀾道嗰度呢，咁有冇一個咁樣嘅需要呢？其實大家其實都可以考慮，因為個重點就係、可能喺你哋嗰個地方大哥就可能會唔會係老人家咧？ 嗰邊簡單啲嘅，我哋呢條真係好清楚，係百幾級樓梯，兩個社區完全割裂，就因為佢呢個長即係長樓梯嘅關係咧，你嗰個社區咧。不是話割裂曬，但係都會行得好辛苦，冇中間冇任何嘢嘅，得個兩個斜坡嘅啫。 即係我哋呢啲 咧就唔同啲， 你變咗商業區嗰邊。 房佢又唔係商業區，佢係 餐廳， 佢係 arts 區啊！即係韓師都有嗰度搞演唱會啦， 係咪先？直頭嗰度， 即係嗰個地方咧，嗰個樓梯各樣嘢咧，其實係文化嘅一種嚟嘅，係都係成個嗰度地方嘅文化。佢係一個又有中國文化啦，有一啲西方嘅餐廳啦，又有外國人喺度住啦，有即係我哋本身即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喺度住啦。咁所以其實係咪有需要去咗樓梯？我覺得亦都係永遠都係翻翻去市民嗰度，即係個 stakeholder 嗰度持份者嗰度。咁佢哋係咪有需要呢？咁我覺得一個即係政府最大 model 就係話。咦，哇！喺街工做一壇咁正嘅嘢啊，不如我哋試下抄咯，喺 其他地方都做咯。 咁但係即係我呢個亦都係一個政府上面施政好大嘅問題啦，就係我哋要考慮翻每一區、每一個地方 特色啊、文化或者佢當嘅居民嘅背景係，我哋同意需要考慮。 係咯，需要考慮。所以我非常贊成你哋做嗰面嘅嘢，因為可能你哋服務緊嘅係你真係有需要呢啲嘢先。 因為我哋嗰個區，我哋頭先講過就係嗰批，我哋有一個葵涌村重建之後咧嘅接收嘅屋邨。村嗰有四座樓咧，就係第一期，正正嗰度咧就係近嗰批老人家，佢哋其實個社區裏邊就係落去下邊葵興，我哋叫光輝圍，我哋社區裏邊咧係生活嘅，咁佢係需要呢個即係電梯去幫佢上落咧，係對佢有好大幫助，個社區關係上面，同埋啲交通上邊咧，亦都唔能夠架架車都經我哋葵涌村嘅，下邊葵興啊，葵涌棟係好多車，可以方便佢哋，所以其實如果有個 lift 塔咧。是會方便很多的，而家已經個進度而家爭取了很多年之後咧，我又做了已經完咗兩屆的區議員了其實而家咧已經係做緊一個叫詳細設計嘅啦，可能性研究做咗添嘅啦，即係覺得個技術上係完全冇困難嘅。而家只係諗緊係做啲有幾部 lift 點做法。咁其實如果係今年九月應該就會有詳細嗰個份報告交翻俾我哋區議會。如果 OK 咗咧，就希望可以就下年就可以落去立法會攞錢，咁就即係會做嘅啦。咁其實呢個咧就都係幫我哋社區上邊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呢個亦都係我哋講緊係群眾嘅參與，同埋去即係逼迫佢，因為其實中間咧有好多轉轉折嘅，因為開頭嘅時候個位置比較低啊，就話佢嗰個。受惠惠嘅人數少啊，附近冇乜社區設施唔同你哋，可能又話有啲旅遊嗰啲，我哋有啲計分嘅，佢當中連旅遊都有分數。 咪真係啊嘛，咁你 大佬，我哋嘅社區邊有旅遊項目嘅分數 咧？你哋個社區冇。喂，大佬住半山東嘅，你唔好玩我啦。第一，你可能出入嘅未必都係落去上環磅行嗰度算係嘅。喂，你落去食餐飯做下運動啦，你係咪先？即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即係真係一個比較富裕嘅社區啊嘛，係咪？即係經濟能力係補貼到你可以飛的又得。 我哋呢度係需要諗一程。巴士或者小巴都要諗過度過， 唔係諗過度過，同埋你好多落去買餸啊嘛，係咪？ 即係你觀瀾道上面咧，其實就已經有一啲唔同嘅菜市場啦。你如果真係想可以好嘅菜市場嘅，唔該你死過去正街啦，幾條街就又係行下做下運動啦。咁落去其實都有一個幾有好幾好配套嘅一個咁樣嘅行人電梯嘅喎。西邊嗰個係一半嘅，個行人電梯係從第二街開始 start 嘅。但如果你觀瀾道行過去行翻落去，你都唔會行到第二街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我，所以我覺得我哋磅行嗰邊咧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嘅。第一，你會毀壞咗成個好特別、好有特色嘅歷史嘅地段，因為嗰度真係而家係 hipster 啦，又 artistic 啦，又有好多唔同嘅好靚嘅地方啦。總之係一個新嘅 culture。咁我覺得嗰個係即係而家 drive 緊嗰個係民建聯，咁亦都可以睇得出民建聯其實。某程度上，佢哋話自己好落地咧，其實佢哋真係非常之離地，即係見到人哋 work 咧，佢哋就覺得，咦，我哋都需要喎、啊。 我又唔係睇咁表面咯，可能有陰謀論睇啦，又可能分鐘 有 陰謀，就係分鐘有啲地主問題咧，業主分鐘嗰度起咗電梯之後，人流旺，因為加租咯，同埋嗰度有好多所謂有親所謂啲皇室背景嗰啲餐廳仔咧。之前早排就話唔去續約之類，就搞到好大陣仗啊嘛！ 即係呢啲嘢咧，係咪真係即係嗱？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對皇室嘅呢種壓迫咧，係咪真係咁嚴重咧？我唔知道。我暫時未 feel 到佢哋有小組之類，好似啲餐廳嗰啲人咖啡仔嗰啲。 即係我暫時 feel 又未必一定係關於可能，不過佢哋可能純粹就話有個咁嘅就改善交通，佢哋可以當係正式工程嘅一部分啦。即係我哋當然嚟講，我哋又需要多啲，可能佢哋唔同嘅社區有唔同嘅即係情況。即係不過我就講嗰個就係其實我哋反而就居民就完全係即係。九成九是支持我們的需要，我們很清楚，因為那個需要是大過，反而這裡有不同的人，或者甚至看個文化或者看個特色是不同的，這個就可能大家要再討論多一些，可能有些地方需要做的就不做，有些地方不需要的就不要硬去做， 即是去到最後，我覺得這些這樣的區的 principle， 我們想這些東西，我們其實即是學你說齋有很多不同分數點要搞，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起碼滿足到55-60% 的人的需要，咁我覺得先至係一個公平嘅地方啦，係咪？咁你冇辦法啦，咁你另外嗰30-40% 嘅人，你可以再同嗰50-60% 嘅人做一個協商，達成一個類似雙贏嘅方案，可以做呢啲， 可以傾嘅。即係我覺得呢啲方案亦都唔係即係鐵板一塊，應該可以再可以有傾多啲唔同嘅細節地方，甚至有一段真係好有特色嘅唔做嘅，咁但係前後可能即係有啲地方 OK 咁 行幾步咁樣， 唔一定要100%喂，完全係咁樣樣噶嘛，係咯，咁我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個做法就係我哋再有一啲係街坊係參與，然後甚至實技術上邊去點起化咧，我哋而家都同佢有俾意見佢哋嘅。咁呢個我就叫喺個建議書上面滾動街坊嘅參與咧，唔單止係我哋普通嘅街坊，老人家都可以參與到嘅咁樣咯，係啦。 咁反而想問你咧，即係啱啱你同你即係有一個細嘅組織，慢慢組成一間即係一個行動啦咁樣。咁其實即係嗱。因為聽你講咧，啲議員做你角色咧，唔係同一般政黨一樣。譬如嗰啲會叫你接 case 啊，譬如做 paperwork 啊，打文件之類。其實你哋街工啱啱聽你講，由呢、這個即係增長電梯開始咧，係咪有好多即係議員助理即係幫手去組織咧？同埋分鐘係有啲街坊你見到哦，呢、這個街坊 OK 嘅，我就會即係游說佢，不如你加入去組織，即係成為一個組織嘅成員，又再帶動你自己個 group 嘅街坊去做你議題嘅嘢啦。其實我想即係呢、這個。知得多細節多啲。 呢、這個模式上面咧，我諗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大家可能覺得議員咧，跟住下面有啲助手咧，就往下播去做曬所有博腳嘅角色，甚至幫你處理埋個案嘅。咁我哋都會有一啲情況。咁但係咧，我自己係社工出身，我覺得強調緊即係。一啲叫組織嘅過程，我哋請嘅同事咧都有啲少少做組織背景嘅，包括可能佢係即係本身係社工啦，或者係佢係可能參與一啲社運，佢有啲想投入係做街坊組織嘅，佢係中意同街坊相處對人嘅，咁佢會同街坊討論一啲問題啊，鼓勵佢參與啊呢啲嘅即係模式嘅。如果不是的話咧，咁我純粹嚟一度打份工嗰啲，我哋多數都唔會 OK 嘅啦。 嗱，你講呢句好似炒正，因為我有時同啲民主黨傾偈嗰啲咧，你唔好問到咁多，我打份工嘅啫，即係我問佢啲街坊，即係譬如佢啲政策詳細啲，佢答我唔到嘅啲嘢。 邊個黨我就唔提咗啦，但係 某一個黨 派。但係咧，我就我哋頭先講啦，我就角色就反而，因為始終我有議員身份咧，啲街坊求助咧，好多時即個別想個別處理，我就想解決問題嗰啲咧，咁反而就我就做接嘅，即係我幫佢解決問題，或者揾政府部門幫佢處理咗問題，或者揾房屋署，或者即係社會處，或者其他部門幫佢直接解決問題。佢哋其實唔係好想同你再有太多咩聯 系嘅，你叫我嚟参与，我都唔系好。 即 系 完就选就算啦， 你爆水喉啦，而家搣定我丢啦。嗱，九月完咗选举，过嚟跟你做三个月 enter 好唔好？ 都得，都有呢 个。唔系唔系，真系想学下你哋，因为大家讲咗好耐，解工系一个即系。在做地區入邊，喺所有泛民入邊咧，係一定係做得最好嘅。即係之前嗰十幾廿年，大家就可能覺得民主黨， 你咪 咩 選佢啊？ 唔係講堅嘅我，你見我 贊你哋， 你見我平時都會插其他人嘅。 唔會啊！ 我唔係今日真係， 我見你冇插過街工嘅真 係，真係冇插過，因為即係呢樣嘢係我哋大家有目共睹嘅。 係。 有冇看到之前嗰次立法選舉點解你哋可以贏得咁開？區議會選舉可以贏得咁開行？ 都唔係 即係可能上一屆 票數 先啦。 票數真係講明説明好多嘢啦。 即係2011年嘅時候，我見你哋係大部分係70%+以上。 哦， 咁呢樣嘢我喺即係九幾年之後嘅泛民入邊咧，我係未見過。 嗯。 咁我又繼續講翻嗰個組織，就係我啲同事請翻嚟有組織性嘅，佢哋除咗即係都會幫我處理一啲個案，但係簡單嘅啲求助啊嗰啲會幫手處理之後咧，其實佢會有一半嘅時間咧，我嚟做一啲叫做組織嘅工作。我組織工作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喺佢嗰個即係社區，我哋會開小組同佢討論一啲社區嘅一啲問題啊，即係佢譬如頭先講，我哋會有三個嘅比較即係主要嘅小組嘅，一個長者組。咁啊，長者組，第二個叫家長組，第三咧就係呢個勞工組。咁三個分別嘅組織咧，都會有唔同嘅同事去跟進專責嘅。因為譬如我舉例子，長者嘅可能會傾咧，就唔係純粹需要傾地區問題啦，都會傾啲咩咧？全民退休保障啊，同佢傾呢個叫做社區照顧服務。咁啊，傾下啲服務層面，同埋我哋會約去見官員咧，時候反映翻訴求，會參與即係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活動，落區擺街站。咁呢啲我哋就會即係會定期同佢講進展啦，亦都會鼓勵佢喺社區入邊幫手再推動呢個政策嘅倡議。咁啊，家長組就係可能關心緊學童權益，就係前一排有 TSA 啦。但我哋都會關注基層學童嘅一啲，譬如課外活動津貼啊。或者以前的低收入的家庭津貼未實踐之前呢，其實我們都會去爭取這批的這街坊的權益，因為正正是很多有小朋友的低收入家庭才最困難嘛，他們想給多些資源的小朋友去發展嘛，他就可以談這件事，他會特別關注的。勞工組呢就講以前最低工資啦，標準工時啦，咁同埋佢哋交通津貼等等嘅一啲，即係佢哋同佢哋好有即係打工有直接關係嘅。咁啊，呢啲都係我哋嘅一啲組織嘅一啲即係對象。咁呢啲係生活喺社區入邊。咁我哋其實可能每個禮拜定期或者兩個禮拜就即係一個月裏邊有總有兩三次去開組呢、這個，即係每一個小組都會開會，同唔同對象傾佢政策嘅狀況啊。而家有啲咩可以做啊？去點去爭取啊？無論喺社區入邊，定係喺社會上邊，去到立法會嘅層面啊，或者係爭取政策行動嗰啲層面上邊咧，我哋都會係同啲街坊一齊去行嘅。而我點解唔由議員去做呢？因為如果議員係落到去做咧，就反而好多時咧個街坊就好有自然性啊。議員你幫我做就得啦，因為你講又叻啊，你又有身份啊咁嘅樣。但我啲同事咧就比較調翻轉。 其實你講呢樣，我覺得 平等啲去處理。 即係啲街坊覺得喂，我即係又譬如話。我中學畢業做喎，我講嘢又唔叻，嗌咪嗰啲，不如你哋做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感覺唔可以話，即係乜都依賴曬區議員呢樣嘢。我覺得你交工做得做嘅呢樣嘢， 我哋慢慢去做嘅，即係唔會話一開始就叫 即係推佢。喂，你去試下嗌咪啦。 你一開始佢好似連任何信心都冇，係要叫佢嗌咪，梗係唔掂啦。咁咪頭先講啦，我哋會定期做一啲教育工作，話俾佢知啊，你個政策就點樣樣。佢聽得多咧，其實都起碼噏得到大概嘅情況。咁啊，由少少講啦，甚至我哋啲同事如果佢。決定去有信心去試下講啦，我哋就唔會話，等你推佢死啦咁樣，而係背後再幫佢訓練，試下講幾次啦，嗱有咩可以再執下，講下講下，咁啊 OK 啦，咁佢真係某啲場合，譬如我哋最近咧有幾次最低標準工時嘅諮詢會，或者全民退休保障嘅諮詢會咧，我哋都鼓勵啲街坊去親自講嘅，咁佢其實幫佢即係諗定啊，同埋度定一啲嘢，咁佢幫佢演練，咁講得好嘅，咁啊當然啲街坊都會再讚賞佢啦，亦都同佢。再 debrief 下啦咁樣樣，咁所以係我呢啲其實呢啲係舊嘅舊式嘅社工嘅一啲充權嘅做法。 其實呢種互動係好重要嘅，呢種互動係令到大家可以大互相認識大家啦，甚至可以將唔同嘅 viewpoint 通過咁樣嘅衝擊，最前提係要做到個場面係令到理性討論係有可能嘅。 甚至我見好多官員，即係有時點解成日都見到我呢啲即係議員啊或者身份嘅人都知你噏乜啦，你都係代表乜乜乜咁樣，但係街坊出嚟講咧。 啲官員又似乎係重視 呢個。你講政改咪賴嘅郭榮民，講完算數，即係佢只要飲茶咧，咁咪俾個師奶 KO 佢嘅，嗰啲咪街坊力量，同埋啲出咗嚟傳媒咧，覺得喂呢個街坊係佢只有嘢想講，唔係佢區議教佢講，呢啲係佢只真係信嘅嘢嚟噶嘛。個力量同我哋即係講唔同。 係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咁樣樣組織，我哋雖然嗱呢個力量係咪好強，我講未至於，但係我哋比較信呢套。鼓勵街坊參與，同埋我哋都實實在在佢哋有發聲嘅機會。咁、希望係增加影響政策嘅情況，同埋喺社區入邊就幫我哋推動，因為唔係淨係我哋議員，我硬生生呃你呢樣嘢，呢樣係好㗎啦，你信我咧接受啦。而係好多街坊都話到俾我知，喂點解好啊？喺邊一地方啊？同我哋有咩關係啊？由街坊可能幫手去側邊咧，所以去講咧。去有個力量咧，個氛圍咧會比較好一啲，令到社區入邊要接受呢啲嘅爭取權益嘅倡議工作咧，會比較容易啲。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即係過往嘅一啲所謂套路或者模式咁樣，希望去喺個社區邊，亦都喺個社會上邊政策影響有。 我想問你啊，即係我哋汕頭其中一個好特別嘅 idea， 就係呢、同幾位教授啦、社會人士搞咗一個叫社區公民約章啦。咁其實入邊都係好著重去 build up 一個即係類似叫 citizen assembly 啦、一個社會入邊嘅即係可以集埋一齊，然後去討論一啲唔同嘅議題。咁我哋亦都去台灣度取個經，就睇下咦，其實你哋點樣去做嘅咧？我就發覺其實係有一套功夫嘅，就包括你一個速度員有啲咩能力啦，點樣可以即係將一個社區內入邊有黃絲、有藍絲、有中間派、有港主，OK？ 咁我哋點樣可以將呢班人湊埋一齊，通過一個大家都切身嘅社會議題，然後去將一啲本來大家有嘅誤解咧，可以作為一個化解。咁其實你講社會學上其實係真係有個咁嘅字眼嘅，叫 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好希望做到嘅一件事。咁點解？所以如果大家見到我依塊，點解你好似唔係出得嚟咁多喎？點解你好似冇以前即係啱啱遇上之後企得咁前喎？ 角色唔同咗啫。 其實我覺得即係沉澱咗一排之後，我覺得其實議席是不是那麼重要？當然有它的用途啦，但自己本人是不是應該做這個議席呢？因為不應該，因為我太多黑材料了OK， 要刮刮刮成串那麼長，我自己都不想知道，所以就費事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覺得為什麼我們不是去做這些事呢？我剛才見到家公，我們有很多大家都相似的地方的，都是相似的地方。那你們會不會有譬如一個月去做一次一個大型的居民聚會啊，然後真的很 formal 地去說咦，我們有什麼問題，我們怎樣可以從由下而上將這些問題擺到去一個即是大家居民都可以看到的，然後開始有個討論，然後開始達到一種共識，然後再 mobilize 個行動或者我這樣說，你覺得這個這樣的模式 我哋 唔好意思先，嗱，頭先大舊問一大串問題咧，俾個 break 你慢慢諗，點樣答我先，翻嚟繼續再講。 好啊，好啊，好啊。